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的主任医师关小兵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冬季谨防唇炎的话题。那么具体什么是唇炎，有哪些特征，今天呢会和关主任一块来进行交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宣传中心的我们的陈丽，请来介绍一下上一周120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120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2015年12月7日8点至2015年12月14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473次，心血管病927例，位居第一位；心外伤910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52例，排在第三位。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看到外伤是排在第一哈，一到冬天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就排在前边了哈。 对。 那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提醒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现在冬天了，然后有一些人呢可以使用暖宝宝来取暖，然后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使用暖宝宝的时候呢要警惕低温烫伤。像暖宝宝、热水袋这些，就是容易这些热的物品贴近身体，感觉起来温度虽然并不高，但时间长了会造成烫伤的。低温烫伤呢是指长时间接触温度高于45摄氏度的物体所引起的。烫伤后应立即用冷水冲洗，或者用凉毛巾敷伤处，如果起了水泡不建议自行挑破，用干净纱布保护好。如果水泡呢过大或影响活动，易破裂而感染，可用消过毒的针或刺破水泡底部，慢慢的放出液体，保留表皮并做好防护，然后尽早就医。然后提醒大家的是呢，就千万别轻信偏方，涂抹酱油、牙膏等，这样呢容易使伤口感染，给医生的救治造成困难，甚至引起感染。 这个非常不靠谱，所谓的牙膏啊、酱油啊、醋啊什么都往上，这非常危险啊。那比如说像热水袋，我们应该如何来使呢？像暖宝这类的。 热水袋呢最好呢就放在离脚旁10厘米左右的地方，然后睡觉的时候最好取出来，尤其糖尿病患者或者末梢有神经感染末梢神经感觉的比较迟钝的病人或者婴幼儿，最好不要使用热水袋取暖。而暖宝宝呢不要直接的贴在皮肤上，感觉不适就不要忍着，应急是取下，避免造成低温烫伤。 好的，非常感谢陈丽，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进入到冬季啊，这个天气特别的干燥，前一段时间这个各大电商过节的时候，很多人在家里边都买了空气净化器、空气加湿器啊。那么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就习惯性的舔舔嘴唇，觉得嘴唇特别的干，结果呢就发现这嘴唇是越舔越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的主任医师关小兵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关大夫，您好。 您好。 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嘴唇哈，越舔越干，然后呢越干越舔，甚至有些人嘴唇已经开始开裂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春天就是在冬季哈，这种寒冷干燥季节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慢性唇炎。 唇炎哈， 哎对， 嘴唇的这个炎症算是。 是可以这么说。 这个，那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它可能会出现越舔越干的这种情况呢？ 这一个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本身季节就比较干燥，这个空气呢，就是这个水分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老舔它，虽然说你觉着当时是很湿润的哈，但是我们舔完以后呢，随着这个舔的这个唾液呢，它会带走更多的水分，所以这个嘴唇呢就是越舔越干。 哎呀，一跟您聊天，我觉得下意识想舔嘴唇哈，就是我们这个脸上那个皮肤哈，像嘴唇的那个皮肤，跟我们这个普通那个脸上那皮肤是一样的吗？ 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啊。 对，因为它可以说是介于这个皮肤和黏膜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它是跟皮肤的区别呢，是它没有皮脂腺。但是呢，唇红这个部位呢，它这个血管又非常丰富。所以呢，就是它自己不能分泌油脂。但是呢，它只要一干裂呀，就非常容易出血。出血渗出非常多，所以就表面会有很多的结痂呀、痂皮呀、这些出现。 是，所以您这样一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从来没仔细想过我们这个嘴唇啊，就您说这个唇红这部分，就所谓女孩喜欢画红嘴唇这个部分啊，它不会形成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皮肤有些人爱出油。就是这种油质皮肤在嘴唇上好像很少有 是吧 然后这个就算天生就少了一层，也算是保护膜吧。 对它不能，它没有油脂嘛。 没有油脂。 而且它又总在说话吃东西都要经过这个嘴唇这个部分，所以它这个说我们说它也是一个门户。所以这个虽然说看着不太起眼哈，但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啊。尤其您看我们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嘴唇干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裂口，甚至有一些能够看出血丝儿，红的哈，红裂口哈。这个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唇炎的这个症状之一了？ 那是比较严重的了。 比较严重。 对，一般我们说比较轻的唇炎哈，它就是一个干裂起皮儿，好多人就是说起了好多干皮儿在嘴上哈，完了甚至去拿牙去咬啊， 拿手去揪去， 对，拿手撕，很多人都有这些个坏习惯的动作。 这算坏习惯。 对，这都是坏习惯。比较严重的话就会出血。它因为裂口裂的比较深的话哈，就会出血。出血呢就是就会有这种这个渗出液呀，这些增加，所以它会表面有很多的痂皮。有的是黄颜色的，有的是紫颜色的，都有可能。 它会肿吗？就是嘴唇突然间比平时厚了，它会有吗？ 这个如果要是说那个出血呀渗出比较多的话，它会有肿胀的感觉。但如果你要是光起个干皮儿啊什么的，可能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肿胀。 是吧然后就是有些人在冬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嘴特别扭，然后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就是老觉得这个嘴撅着，就是这种感觉啊。 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是这个还是这个跟气候有关系嘛，寒冷哈，干燥的季节，它这种刺激他觉得这个除了干裂嘛，所以他就觉得很难受，所以觉得这嘴好像也发厚实， 发厚实一些啊。 有些。 那您比如说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啊，可能也不会特别影响，尤其是轻度的一些唇炎，也不会特别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您比如说我顶多自己拿手撕撕这些嘴上的小皮儿啊，然后没流血，可能也就过去了。那么到底这个症状要不要去找专业的大夫来治治呢？ 这个主要是看那个他这个唇炎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了哈。如果光是光起一点干皮儿啊，那个也没有出血呀，也不觉得疼痛啊，这些哈，其实你可以自己采用点措施。比方说拿那个棉签啊，或者是纱布啊，蘸点温开水，稍微把这嘴唇呢那个给它湿润湿润。这个干皮儿呢可以软化，软化以后呢给它轻轻擦下去。擦下去以后呢，你再抹一些个油脂类比较多的这个那个 物质，就比方说像凡士林油，哎，这种的可以就抹上去，它有保湿的作用就可以了。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还是不要手撕，去不要去咬它，也不要去舔，哎。 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我不只 是 吧，有些 是的确是、 有些人这个不是手欠，那确实是他觉得别扭，他想去给他弄下去。 很多人都是管不住自己、 嗯、 因为经常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嘛，还在那儿在这儿就是看病的时候，他跟你说着说着哈、 嗯、 说啊、我不舔嘴唇，我也不咬，但实际上他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再去舔嘴唇、 嗯、 再去咬嘴唇。 嗯， 哎，的确是， 这可能是需要一个意志的考验了、啊、 对，嗯， 有很多的坏习惯坏毛病都是因为音小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嗯、是的、嗯、 那这个唇炎的疼度啊，这个真的会有些人真的疼得特别厉害受不了吗？ 倒也不是说非常疼很厉害哈、 嗯、 他如果要是说干裂比较厉害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是有这种结痂渗出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有疼痛的感觉。 嗯， 而一般情况呢是你如果要是不碰它，它可能不会觉得疼。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吃东西吃比较刺激性的食物的话， 嗯， 那它会加重，像说吃个比较辣的东西啊，生葱生蒜呀、啊 嗯、 这种比较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 嗯、 它会疼得非常明显， 嗯， 会病人会觉得受不了 啊、 嗯嗯、 所以这个您看还有轻有重哈、啊 嗯、 有时候还真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啊， 是的。 嗯 那可能很多女孩会说了，说这个没关系关大夫啊，你看现在去超市有琳琅满目的润唇膏啊、 嗯、 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可能女孩更多的是喜欢那个上面的图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选、 嗯、 这些润唇膏在生活当中能管用吗？就是治疗这个或者说预防唇炎的发生。 嗯，这个润唇膏吧哈是这样， 嗯，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哈，它就是说因为润唇膏里头有很多的添加剂， 嗯， 因为比方说它为了口感好一点啊，添加的什么香料啊、 嗯、 或者一些个什么啊薄荷呀、 嗯、 这些哈，有些个植物成分在里头，然后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个啊好闻呐、啊 嗯， 啊好用啊哈，给大家添上的。但是实际上有些人呢对这些成分是会过敏的 啊， 哎，如果要是说你，因为它这种过敏哈，它不是说像我们那个一般的药物过敏、 嗯、 会反应很快哈， 长疙瘩什么的， 哎，对，它会不是说像那种说很快就发现了哈，说烂了或者什么，它是有的会是比较慢，就是说可能慢慢的才会有这种啊反应，觉得这嘴唇呢，只要不抹这个唇膏哈，立刻就觉得干的不行，受不了哈，一定要抹上它才觉得舒服。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去用了，因为、 啊、为什么？ 对，因为你长期的用哈，对这个嘴唇唇黏膜它也是个刺激。 嗯 嗯，因为它这些个有些个成分哈，香料啊什么一些个添加剂啊这些。它人是会产生过敏反应的， 嗯， 这样的话对这嘴唇呢，它就是个刺激，你会觉得更干更难受，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过敏反应，我们都是不建议这个再去使用的。 嗯、也就是说，有些人抹了这个唇膏之后，感觉会更干。是吧？ 对对， 它不是有那种防护的作用了、 嗯、有可能、 嗯、 啊，所以就是也是因人而异， 嗯 啊，不是说非常绝对的哈，说是你可以用或者是不可以用， 嗯，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的。 嗯， 如果你用上去以后觉得不舒服哈，用完了以后更干更难受，那你就不要用了。 嗯 啊，最好去到医院去就诊检查一下。如果你用完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缓解自己的这种嘴唇干燥啊这种干裂的情况，也是可以用的。 也可以用的啊。 嗯嗯嗯、 那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凡士林哈， 哎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商场里边也会卖凡士林的这种油哈， 嗯， 就是凡士林是不是稍微好一些？ 凡士林是对一个比较经典的这种。这种什么保湿的这种油脂的东西哈、 嗯、 我们原来从小就用这东西、嗯、 对， 哎，完了那个它其实没有什么刺激性、 嗯、 像有的比较唇部比较敏感的人哈，我们有时候建议他去抹一点这个，它保湿的作用又好，而且吃到肚子里头你也 没什么事儿， 哎，对，你也不会说觉得会引起什么问题哈、 嗯、 所以就是它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油脂，而且也不是很贵、 嗯、 所以如果要是说如果你用那个润唇膏不行的话哈，就可以用这个。 或者我们是家里吃的那种橄榄油， 嗯， 哎，也是可以的哈、 哎。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也看见我老人拿那个嘴唇上面抹的是橄榄油吗？或者是香油？反正总之是个植物油，应该是。 香油。稍微效果差一点，哎，对，因为香油吧，它那个把干的作用比较强， 嗯， 还有好多人抹完以后是越抹越干， 越抹越干， 对对，完了，但是橄榄油还是好一些， 嗯、 它就是有这种保湿的作用， 嗯 啊，还有这个润滑的作用， 哎呀， 嗯， 所以您看这个都可以试试哈， 哎，对，可以用用， 可以用用、 嗯，而且也很安全， 是是是、 嗯， 有机会可以单说说橄榄油的用法，我发现好多大夫，不同科的大夫都提供过橄榄油的这种使用哈、 嗯，对对，就是很好的东西， 很好的东西啊、 嗯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的主任医师关晓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冬季的这个唇炎哈，也就是说唇炎的最明显的这个表现的特征就是嘴唇干。 对， 是吧？这是最明显的这个特征。 嗯嗯、 那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唇炎哈、 嗯， 它有可能会引发或者是产生什么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吗？如果我们不去控制它的话， 是这样的、 嗯，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唇炎哈，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慢性非特异性的唇炎， 嗯， 就是说它。就是指的只发生在嘴唇的、 哦、 啊，对全身来说没有任何那个问题，就是说身体可以说比较健康的人哈、 嗯、 才发生。如果你要是说有别的病， 嗯， 合并的这个嘴唇的这个表现， 嗯、 那是另外一个疾病的。 哦、 所以这个呢是没有关系、 嗯、 哎，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做鉴别诊断，就是这个意思。 嗯、 说你看看究竟是你有其他的病在嘴唇的表现呀、 嗯， 还是说是单纯的发生在嘴唇的疾病？ 嗯， 所以这个是需要 专业的大夫、 对医生来看的，来判断的。 所以我就是想问问您哈，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唇干哈，嘴唇干、 嗯、 这个可能是唇炎， 嗯， 会不会有的时候其他的一些症状，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这样的类似的症状呢？ 是有的，比方说有些糖尿病的病人呢。 嗯 也会觉得嘴干哈， 嗯 啊，还有就是像我们那个比较口腔比较常见的哈、啊，干燥综合征， 嗯 啊，还有呢就是嘴唇有些干裂的，像我们另外一种口腔黏膜病比较常见叫口腔扁平苔藓， 嗯 嗯，那些都会在嘴唇也会有表现的， 嗯、 所以这个都是不能属于这个。我们刚才 说的 这个唇炎 这 个 范 围 的， 哎， 那这种比如鉴别，像您这个是资深的这方面的医务人士了， 嗯， 是不是凭经验看看就能够判断出来到底是什么病了？ 这个一个是得看他的临床表现，再有呢，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个辅助检查， 嗯， 像干燥综合征，我们就必须需要一些个实验室的辅助检查，有的甚至就是嘴唇的疾病不好判断的时候，也需要取一个组织病理，就取活 检， 哎，来判断， 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慢性唇炎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大夫真的挺不容易的，人家说这医学都是经验医学哈， 嗯、 有的时候是多年的经验，一看 对， 就是你这个没什么大毛病啊， 嗯、 就是这个货架抹点油就行了哈。 是是， 有些就得大夫说，哎呀不行，我得给你取块活检， 对对对， 然后说你去验个血、 嗯、 或者怎么样、啊， 对对对， 然后可能很多病人就会说， 嗯、 你看前面那人跟我症状差不多，人家就高高兴兴回家去了。到我这儿怎么大夫这么多事儿啊？ 对对对，的确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们因为没有医学背景，也没学过，人家专业大夫学过这么多年了啊， 嗯嗯、 不要因为说我这个症状跟他症状很像， 嗯， 就说他用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然后他做什么检查我就跟着做， 是的，是的， 这个可能还得请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个评判啊， 对对对，嗯、 这个非常关键、 嗯嗯。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必须得保证这个这个血糖啊，做个检测， 血糖控制， 哎、 嗯， 这个可能会非常的关键。 嗯、 那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群？现在有研究吗？就是得这个慢性唇炎就特别明显，或者什么样的人群高发，会有这样的研究吗？ 这个没有太具体的研究哈， 嗯、 因为这个这个唇炎还对我们来说虽然比较常见， 嗯、 但还算是一个比较 容易的， 哎，对，比较容易诊断的疾病哈。但是就是的确跟这个。季节， 嗯， 跟这个气候是有很大关系。像比方说高原地区， 嗯， 可能这种 更严重， 哎，更多一些。像我们北方，可能比南方就更厉害一些， 嗯、 因为气候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在年龄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哈。 嗯、 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 也可能会合并其他的问题。但是可能好多年轻人，因为他全身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嘛，就光一个嘴唇干呐、裂呀，所以他会比较关注这个。所以就是说来看病的可能年轻人稍微 多一些。 哎， 男的女的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特征是吧？ 也可能女孩子稍微多一些吧，因为他毕竟影响美观嘛哈。但是现在男孩子也越来 越 关注，哎，对对对。 反正我们周边就是女孩，又因为她涂口红嘛，涂唇彩。 对对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都可能往嘴上去抹， 对对对， 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对对对，的确是。 那那种口红也好，唇彩也好，就是因为咱就是脱开这个唇炎这事儿哈，想问问您，对我们的这个嘴唇的健康影响，影响危害大吗？或者说有影响吗？ 这个啊，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哈，跟抹润唇膏的道理差不太多，就是你看你对不对这些东西成分有没有 过敏 的，如果有过敏的话，你就不要用了，最好去避免就是这个成分再次使用，因为我们说了，如果你要是同一个东西，你对它过敏的话，你会用的话会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厉害，所以呢，就是你如果因为我们有些需要哈，必须得用这个， 就是出去见人了， 对，口红啊，什么这个什么唇彩啊这一类的东西哈，那你可以抹，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对对， 选择 根据情况来选择， 对，千万别过敏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像比如说像凡士林的油，包括一些小小的技巧，能够缓解我们这个慢性唇炎的症状哈。但是如果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了，就得请大夫来做一些治疗哈。 对，最好是上医院来就诊检查一下，因为我们的确有一部分病人，虽然不能说太多吧哈，但是一部分病人他是很严重的。嘴唇干裂都很严重的，包括这个口周的皮肤，它也会有这种唇炎的表现。所以呢，这种呢还是要到医院来专业医生来就诊检查。 那这个治疗上面是主要靠药物治疗吗？ 对，比较严重的这个唇炎还是要药物来治疗的。 那比如说就是说轻微的可以不去管的。稍微的护理 可以，自己维护一下 就可以了。严重的就得靠吃药了。 是的。 那可能还有人说了，哎呀，这个关大夫，每年冬天我都犯这样的这个病哈。他会不会这个反复，或者说有没有办法能一劳永逸，今天治完了，明年就好点？ 我们说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事情，因为你要是说我那个从北方挪到南方冬天，那可能会 好一些， 轻一些。但是你要是老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气候下面哈，它就容易反复的发作。这个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也不必太害怕哈，因为这个的确唇炎是很常见的一个病。那你我们就是说还照着刚才说的哈，轻的话我们自己稍微护理护理就可以，要严重的话就上医院去找医生来看就行了。 就行是吧？ 对， 大可不必忧心忡忡的是吧？ 对啊，说为什么有的人也的确是哈，很那个思想负担比较重，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老反复的发作哈，我这个唇炎怎么老是这样？其实这个也不必太过担心哈，这个因为一到了这个季节，或者是因为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哈也会影响，也会有影响，就是说发作唇炎的发作跟这个也有关系。那您可能这段时间紧张一点，劳累一点哈，他可能会厉害一点，这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 哎， 所以有些人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关注自己健康嘛，有些人会说，你看我这个反复发作哈，这嘴唇干裂，是不是这个免疫力低啊？是不是缺维生素啊？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这种猜测哈？ 对。这个呢，说其实我们说这个唇炎哈，它应该是跟刚才也说了哈，不跟全身是有关系的哈，它只是发生在这个嘴唇。但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精神这个紧张啊，情绪哈，也有关系的。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最近这个比较紧张，比较劳累哈，就出现这些问题的话，也不要紧，其实你适当的自己调节一下哈，去那个这个适当的用一些药就行。但是有些哈，就是比方说我们说有的时候那个口角炎的发生哈，容易跟这个维生素